朝鲜日军性奴及被强征受害人问题对策委员会发言人，就1919年3月1号日本帝国主义者屠杀朝鲜人、野蛮镇压朝鲜人之后已过98年一事，3月1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对高喊朝鲜独立并举行和平示威的10万多名朝鲜人进行了残酷镇压和杀害，其反人道罪行直到已过近一个世纪的今天没有受到历史的审判，但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根本性质毫无变化。不久前也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放出一派回言，否定了日军性奴强征，还在教育新一代的教科书里公然把朝鲜领土独岛标记为日本领土，而且把维护宪法作为宗旨的法院则肆无忌惮地蹂躏了旅日朝鲜学生受民族教育的权利，甚至他们强词夺理，竟然要求拆除那建立在他国的日军性奴少女像，还肆意大谈什么对北朝鲜导弹基地的先发制人攻击论。现实清楚地说明，日本根本没有对其过去的侵略行为和反人道犯罪行为的负罪感和内疚之心，反而抱着超过上世纪的军国主义野心和报仇野心，忙于准备再度侵略。如果从过去的错误中不吸取教训，就会犯下更大的错误，它必然导致致命的后果。我们将彻底计算日本跨世纪给我国和我国人民强加的种种不幸、痛苦和损失，并展开积极的斗争，直到进行其历史性清算。